以及臭氧。17号到18号，大气扩散条件逐步改善，区域大部分空气质量以良至轻度污染为主，中南部部分城市可能出现短时的中度污染。那么19号到24号，大气污染。